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就在情况发展的越来越诡异的时候，检察长带着傅志见了两个人，一个之前傅志打过交道，是其他分院的检察官，叫曹峰。每次遇到这个人，傅志都会条件反射性的头疼不止，因为曹峰曾经是他的学弟，不巧还曾经跟他住过一个寝室。在楼道里见到傅志，曹峰显得挺兴奋。 哟，学长。 避无可避的男人翻了个白眼，有点不情愿地回过头。 哼，这么巧啊。 曹峰笑笑。 不巧，我是主动申请过来的。 申请过来干嘛？ 帮学长查乌世国的奸杀案啊。 曹峰笑起来，一口白牙晃得人眼晕，他热情过度地抱了傅志一把，嘴唇刚好从他的耳边扫过，这蓄意或者无心的动作让他怀里的傅志猛地一僵。抬起头，曹峰笑得坦然。 不过主要是我想见学长了。 傅志哀叹了一声，对于这种若有似无的告白游戏感到无可奈何，扫了眼发觉已经快要引起其他人的围观了，他只能往旁边侧了一下，把曹峰拽进了办公室。王姐刚好不在，就剩下他一个人。 什么叫帮我查乌世国的案子？ 一把甩上门，曹峰刚才说的话让傅志有种不好的预感。站在他对面，年龄比他小但是身高却比他高的男人耸耸肩。 不是说新建去外地学习了吗？这案子我接手，上庭的时间都排好了，如果新建赶不回来就我来做。 学习？ 重复了一遍这个有点可笑的词，傅志眉头紧皱。 那个样子有半点像是让人去学习的吗？ 他看着曹峰。 你到底知道多少？ 曹峰笑笑。 你说案子？ 傅志脸色沉了沉，没接话，只是看着对面的所谓学弟，看出来他有点不爽了。曹峰心急地挑了挑眉，然后慢慢地弯下身子，故意靠近傅志。 学长，你还真挺关心那个新建的。 之前就听过一些关于新建的传闻，打过一次照面，得到的结论是一见不如百闻。现在看着傅志的样子，不免又有些好奇了。毕竟在他的印象里，傅志万年都是那副漫不经心的调调，似乎谁都不看在眼里，又似乎谁他都看不进去。傅志往后退了一步，避开了彼此之间的距离。其实他不喜欢跟曹峰打交道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下一刻他看着这种反应，曹峰扬起眉试探地问了一句。 难道学长你喜欢他？ 就是因为这件事，这个世上知道的人一共不超过五个，曹峰就是其中之一。虽然他会知道完完全全是个意外，但是这对傅志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好事。他皱了皱眉。 别转移话题。 对于他的回避，曹峰先是愣了愣，然后了然地扬起眉，看着一脸打算刨根问底的傅志，过了半天慢悠悠地开口。 我什么都不知道。 他说完径自去打开办公室的门，走出去之前回头看了一眼傅志。 新年如果回不来，这案子你还做不做？ 曹峰不腻歪着叫傅志学长的次数屈指可数，眼下这个情况更显得尤其微妙。站在办公室的人看他一眼，表情没什么变化。素，一个字，简单明了。曹峰笑了笑，摇着头关上了门。新建去学习的事，之后在大会上又正式宣布了一次。曹峰的出现让这个案子的走向引发了更多的猜疑，甚至有人私下谈论新建大概是被禁闭起来了。傅志尝试着联系过处长， 却一直找不到人，去见检察长，说是开会去了。法庭给的排期是五天后，上面管傅志要那份鉴定书，他一直拖着不肯给。新建的手机他没有再打，因为不清楚情况，他害怕给打没电了。现在这种情况，对方是肯定不会找到地方充电的。曹峰对这个案子的了解情况并不低，显然也做了准备。傅志说的一些问题他都能够对上细节，只是在看到新建写了一半的审查报告时，不赞同的摇摇头。 乌世国想要诉谋杀不可能的，最多能定个强奸。新的物证上，死者的衣物上检验出了乌世国的 DNA， 这唯一能证明的就是乌世国当时参与了强奸的犯罪事实。但是最后究竟是谁撞的人，根本没有直接证据。 余波第一次口供交代得很清楚，当时是乌世国上车撞的人，目击证人的口供也证实了这一点。 目击证人已经死了，余波的口供以庭审为主。 曹峰，你第一天干这个，任何时候第一份供词都是基准供词，这是常识了。 对于复制的话，曹峰扬了下嘴角，眼底的神色很复杂。 学长，上了法庭肯定是以庭审为主的，就算别的案子不是，这个案子也肯定是，诉是尽人事，至于判决，那只能看天意了。 傅志没说话，觉得有点烦躁地敲了下桌面，然后放下卷宗走到窗边抽烟。缭绕的烟雾很不真切，他下意识地咬紧了后牙根。曹峰从后面看着他抽烟的侧面，有些玩味地笑笑。一连三天，事情就这么耗着。曹峰重新整理了一份审查报告，但是显然那个跟最初新建的打算相差甚远。按照曹峰自己话说，他要在最稳妥的条件下确定一条是一条，如果两个都没速成，那才是真对不起死者。傅志觉得这话乍一听合乎逻辑，骨子里根本可笑至极，但是他没办法，这案子的主诉人不是他，就算他不同意也无可奈何。处长依然没有踪迹，检察院大部分的人选择跟他保持距离，这案子办到现在已经栽进去一个新建，在众人心目中，傅志卷进去也是早晚。不过傅志一直都没放弃，他在等，等新建的消息。于是终于在第四天的晚上半夜两点多的时候，他接到了新建的电话。 傅志，你帮我把审查报告打好，我大概明天早上能到。 他在火车上费尽功夫，终于还是赶上了。新建出现在检察院里的时候很狼狈，平时也算是很注意形象的男人，一身的风尘仆仆，脸上还残留着一些细小的伤口，衣服就是当初傅志看着他被带走时候穿的那身，但是不少地方已经皱了，攥在手里的手机看起来像是摔过，残破不堪。 你这是去什么地方学习了？怎么看着跟刚从虎口脱险一样？ 新建爬了一下头发，想笑但是实在挤不出来，这几天坑爹的经历说出去简直就是拍电影的上好题材。不过暂时他没心思回忆这个，拉过傅志到一边。 报告弄好了。 傅志把报告递给他。 你看一眼。 新建仔细地把报告翻开，一页一页地看，偶尔会皱下眉，一直到都看完了，他抬头看着傅志笑了笑。 整个检察院也就你能用四个小时写得出来这种检查报告。 之前他听跟傅志同办公室的王姐说过，一般人需要花一天时间去整理的报告，傅志永远只需要半天，但是剩下的半天基本上都在睡觉。傅志对他的话只是掀了下眼皮没说话。两个人走进办公楼，他才想起来补充了一句，对于这个学弟新建的印象不浅。 来接手这个案子， 这个时候把曹芳弄过来只可能是干这一件事情。新建人被困在外地的时候，一早也想到了这边的局面会是什么样的。他重新翻开报告。 见证书你给他了吗？ 傅志顿了一下。 给了。 最后是检察长亲自问他要的，他不得不给。新建点点头， 两个人上了二楼，直奔曹峰的办公室。推开门，新建一点也不客气。 曹峰，把见证书给我。 里面的男人愣了一下，转过头。 哟，学习结束了？ 这话说的不无讽刺，新建却没什么反应，他只是伸开手要自己的东西。看着他半天，曹峰摇摇头。 你要鉴定书铺开来找我，那个在你们处长手上。我只负责诉讼，这案子我还不够负责的资格。 当然新建其实也没有，很多事都是大家心里清楚，但是不说出来而已。无论是庄一伟的调职，司徒卓的辞职，或者是新建这趟莫名其妙的学习，里面牵扯的东西太多了，没人说得清楚，更根本说不清楚。